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这首歌确实很好听，我看了评论，大家也说以前也都听过，也都唱过哈。以前品冠和梁静茹也合唱过这首歌曲，所以对大家来说一点不陌生。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唱起来，并且能够把它唱好。嗯，可能唱不了太多啊，但是我们能唱多少唱多少。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句歌词了。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 overhead.I'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我一直在做某事。Living 是生活在一种啊阴影当中。Overhead 就是头顶啊，好像是乌云罩头似的。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说明这生活啊过得是不怎么好。第二句话呢是说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我的床头呢其实就有乌云，连睡觉的时候呢都是笼罩着乌云的啊！看来这个日子确实够黑暗的哈。 是说嘛，这歌阴云密布 啊，阴云密布的，要么说还得有个人把你给拯救出来，是不是啊？这感觉。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第一句哈、 啊。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OK， 唱的时候没什么音云哈，歌词是有音云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I've been living shadow overhead， 哎，这三个词是唱的时候他们也是关键词啊。那么这个节奏上要注意，节奏上要注意 ，with 有连读 ，overhead 啊 overhead 这个呢是。它谈不上什么连读啊，所以这块要有失去爆破啊，注意 head d 失去爆破，有口型不发出声音啊。那么看第二句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over above my bed。那么这里的关键词呢 ，sleeping 和 cloud bed 这三个词啊，也要注意的连读是 with a cloud above my。bed， 那么看一下 cloud above， cloud above 在它们之间呢是可以有失去爆破的啊，那 bed 也是失去爆破。 嗯，所以这前两句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连读在哪些地方哈。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 overhead， 不用发了。第二句、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over a cloud above my bed. Cloud above my bed 是这样子。 嗯， 那旋律呢？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就是这几个关键词要让它变得更轻盈。又是女生唱，不像男生，所以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要唱这个歌的主题，女生开头一定要轻盈一点点啊。她的声音本来因为这轻盈才体现出浪漫的美。 对，就刚才我们那个安娜呀，漫天飞雪啊，常说那种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家一开始把这个旋律的感觉找回来啊。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好，带大家走一遍这个音啊、 哦。 要注意唱的时候，虽然是关键词呢，关键词处理也有不同。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注意到了吗 ？Shadow 这个词是被要在关键词当中还要凸显一层。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哎 ，cloud 和 shadow 这两个词是第一和第二句中关键词的关键词。 嗯， 把这两个音拉起来。因为一首歌在开头就像跟一个人对话一样，它的前15秒决定了你整个 85% 的社交成功率。开头真的要精彩要漂亮。 是哈，啊，它开头的精彩是这样的。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Cloud above my bed. 嗯，是。真棒，晶晶老师也没少下功夫啊。 谁让以前还看过这部剧呢、 哦 谁让以前还听过这歌呢， 真好。 谁让以前当 DJ 的时候还放过这歌呢、 哎、呀， 谁让以前当 DJ 的时候还喜欢放这歌呢。 嗯，好吧，今天你多唱点啊。反正我唱女生的歌吧还行，但是实际上这种感觉不是特别的。因为你知道吗，好久不谈恋爱了，知道吗？好久没做女人。 哎， 不对不对，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We back into love， 就要回去。 您这个是吧？随时随地呀、啊，分分钟都能回到爱河里。 嗯，好，我们还是轻盈轻盈的唱下这首前两句，注意关键词中的关键词。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大家无论如何，这开头两句一定得唱好了。好，接下来、 嗯、 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原来是已经孤单了那么久。 嗯，晶晶老师稍等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唱这两句，虽然说歌是这么唱，但我觉得它对我们的英文有很大的提示。就是什么呢？第一个词是 with a shadow overhead， 就是说我们的头上啊有一片阴影。上来是来这句，第二句来的是什么呢？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在我的床上有一片云。我们说I'm today you know what under a piece of cloud， 我今天怎么样呢？我今天脑袋上顶了一片云，其实我心情不好，压抑的意思，抑郁的意思。 嗯， 所以在用词上来说，我觉得他这个歌用的词其实很棒，值得大家学习。就像是这种什么呀，你能感觉到他画面感的这种文字的处理，其实特别有利于你以后的口语交流。比如说，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他，你是不想告诉，那你把你的话说，你不说出来，你就要藏起来，藏起来怎么办呢？哎 ，bury my true feeling underneath， 把我真实的想法埋在下面。所以一样 above my bed 什么呢？ cloud above my bed， 就这种表达法你要在口语当中不断的收集，然后帮助你在写作口语当中随时拿出来，画面感强的句子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画面感强的句子， 对、 嗯、要我们说人家歌词写得好， 真是的、嗯、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已经孤单了那么久。 trapped in， 好，看这个句子 trapped in the past， 困于往事，陷在往事当中。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美语当中 cannot 读成 can 一个四声。 I just can't seem to， 看上去我就是不能 move on， 继续前行。好，这是第二句。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再听一遍。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好， 女生环节就到这里啊。 对，那么我看女生，对，是的，我们前面说了头上顶着云，对吧，然后顶着这个阴影，那但是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 lonely， 那对于因果关系在里面啊。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就没从过去走出来，那个阴影指的是过去。所以我们看关键词 trapped past seem can't 啊 can't move on， 哎，这个四个关键词在这句话当中。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歌词啊，因为我们年龄到了12岁以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解能力都会很好的，你充分理解它，我们唱的时候才能抓住这个情感的点啊。那么看这句话，这句话在实际上它的关键词就是这么几个点，它有没有别的技术难点呢？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要把 lonely 和 so long 当中的 so long 的那种听起来很长的感觉要唱出来啊。对，孤独很久了啊，一直是怎么样呢，哎，独守空房的感觉，感觉听都空啊。然后 trapped in the past， 因为 trapped 啊，那么这块呢我们要注意它有连读， trapped in trapped in the past trapped in the past， 那这块呢，那 past 后面怎么办呢？后面的处理啊，失去爆破啊。那么前面那个我们看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在实际唱的时候关键词是 can't， 所以 I just 失去爆破， I 读的不是很清楚， can't t 失去爆破， can't t 失去爆破， seem to move on， move on 有连读， move on move on、yeah.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对，那么我们在实际唱的时候呢， 我们来听他是怎么处理第二句话的哈。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很流畅。 嗯，好，我们可以从头一直走到这走一遍啊，顺便复习下前面的内容。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as can't seem to move on 啊。那么我们看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啊，我们要把这种什么呀，一个是带画面感的词，还有一个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要把它重视一下啊。So long 读的时候呢，不要读 so long， 要读的怎么样呢？带一点小的悲凉的感觉。 嗯，好，这句话哈说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这歌从半截唱是不好唱的 所以从半截不好唱， 对 再听一下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哦，对，是这样子的。 嗯，对，所以 是这样， 所以我很滑头嘛，我从头开始唱。 是， 因为这首歌练的时候，就发现这首歌存在这个什么呀？ 它不能从中间断开啊。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对，我们可以再复习一遍啊。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can't seem to move on、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确实不好唱这个， 对，那节奏没有那种感觉是吧，对， 好，接下来这一句话哈，就说男生就开始出场了、男生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hide something away， 把什么东西呢都藏起来，而且是小心翼翼的藏起来。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我是把它藏起来，是有可能这某一天呢还会再次用到，还没有把它丢掉，只是说呢藏起来不敢表达了而已。 是，听起来又有了希望啊。 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什么呀，人都是比较怕受到伤害的。 没错， 是吧、嗯、一有觉得不安全的就躲起来， 没错， 他就藏起来了， 对， 以防受到打击。 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思维方式，这个前半段歌词后半段歌词，这个我觉得特别很好的解读了，其实就是当下啊，正在谈恋爱的男女关于感情的不同态度问题，一方面可能是不离不弃，也其实不是不离不弃，是舍不得；另外一方面为了自我保护，或者说觉得时机不成熟，先暂时撂一撂，而另外一方却没有从里面走出来，而另外一方呢，心怀希望又不敢把它拿出来。 对对对 对， 两种矛盾的心情非常完美。 对，老师解析的太透彻了。 嗯， 这个地方哈。你看 Hugh Grant 是演员，他不会唱歌，但是人家都也能唱，所以说咱们要鼓起勇气，是吧，要有信心，好不好、 嗯、 他是怎么唱的呢，我们来听听看啊。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他这个 need them 大家听到了吗，他唱的是什么呀， need them need them。 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唱的过程中，歌曲的唱跟中国古代的诗词是一样的，就是必要的时候要舍弃一些发音或者相互之间，就像是照相一样，但每个人不能都在那儿板板正正的，有的人胖一点他就身体侧一点，有的人矮一点呢就站得高一点，有的人高点就蹲下来、 啊、明白， 互相牺牲一下， 灵活处理、 哎、灵活处理、 啊、 善巧方便 啊。 好，我们看这首歌这部分的内容。 I've been hiding hiding hopesDreams 这个三个关键词啊，那么 hiding 一个啊 ，hopes dreams 三个关键词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啊 ，case need again someday 有一天，没准有一天就用上了啊。那么第一句话呢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那么 and 明显失去爆破的处理。嗯，那么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just in case， just T 失去爆破、当然也可以处理成连读 just in case， just in case 也行， I ever need them again， I ever need 失去爆破，或者直接就连读的话呢，连读就必须有一个词要牺牲掉，就是其实就是怎么样的，一般 TH 被牺牲掉，因为他们之间会有唱的过程当中的气息的冲突啊，肯定要做一个处理在里面啊。Need them 啊 ，need them 或 need them 啊。那么这首歌这段我们看怎么唱啊？跟前面 I've been living 啊 with a shadow overhead 是一个节奏 啊，旋律也是一样 的 吧？ 是 的， 嗯。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哦天哪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嗯。Someday， 对、啊、我一高兴 ，need them 飞过去了。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他那个 again 都没有唱出来。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是这样吧？嗯、 对、 嗯， 好，我来唱一下哈。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Awesome. 就不要唱那个 again 了、 嗯、 Need them,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它其实有一点点，我们可以再听一下原音 来。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对，其实有时候别把 Hugh Grant 的歌可能理解太那什么了，他其实就是有时候在说的感觉啊。其实我们就正常能把它读下来，这首歌差不多应该能唱起来了、 嗯、那就统一规定为、嗯、Need them again someway 好不好？ Need them again someway。 但你这个 Need them 你就跟着他唱 Need them 就好了，不用唱 Need them。哎，如果你愿意，行哈。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哎，对， 嗯 ，need them again someway。 嗯， 好，接下来这句， 有人说了，唱的从容点就好，真是这样。 你看他开始那句特从容， 这歌不能急啊， 就得慢慢唱。 嗯，我们都喜欢那种什么风格呢 ？Almost heaven， 就是哎，对吧？其实有时候，那种。 感觉更不一样。但是这种歌真的是要求大家心态平和从容一些，确实是这样。 我们唱歌都是属于那种一个字一个节一个字一个音儿的， 嗯，他是 很难唱，因为英文这就是锻炼你英文的地方。 对， 怎么去练这个连读啊 ？We need to get our English better.、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嗯， 哎，就得这么流利的读。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前面小串一下？ 小串一下。 对，好，我们轻轻的走一遍，大家也不用太那个太高亢哈，慢慢的等把握好了，我们再高亢。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can't. Trapped in the past,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不错。 嗯，大概是这样子。 哎，大概就这样，因为它旋律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开始大家就能把这几句旋律就哼哼熟悉了。 嗯，大家好好练吧。像这个什么，像李老师都是属于是没有声乐、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啊，我都生生的练成这个样子啊！你们都比我强，加油吧！ 哎呦，李老师真是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那、人一豁出去吧，哎。他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学习就要大胆儿、啊、唱歌说话都得大胆儿， 敢比会更重要、啊、对，我们就是那石头，你们就是那玉啊，记住了。 下面一句话说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这也是个有趣的表达，就是争取一些时间或是挪出一些时间， setting aside time， 还得抽出一些时间来干嘛呢、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一个抽象比喻的说法，要给我的清灵的角落呢要清出一点空间，不然太满了脑子乱、要清出一点空间。 这句话不光是这个清出，因为人的心里只能成一个人 哦， 所以他清不是别的，他其实留出点空间是给你的、所以正在恋爱困惑中的男女请不要担心，因为那地儿没腾出来呢，或正在清理中。 哎，那像老师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倒觉得凡是每一个爱我们的人我们都应该感激啊， 因为你在他心里有位置啊。 啊，他人家专门打扫了一个角落还给你一点空间， 但是你在里面的时候要珍惜啊，你在里面的时候你要是嘚瑟的话，他的空间你就自己慢慢出来了， 对， 然后他慢慢的就开始要放别的东西了。 哦， 他要是放 dreams hopes 我觉得还可以哈，因为他其实在专注一些更积极正面的东西，他要把别人放进去你可就歇菜了。 就说你人家要给你空间的时候你得珍惜， 没错， 别作，是不是 treasure your love。 哦，看你看这个叫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corners of my mind。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好，这句话怎么唱的？我们来看看 Hugh Grant 是怎么处理的。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注意到他停了一下， 对， 前面是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停了。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好，我们先来看前面有一个 setting aside time， setting aside time， set aside 就是留出来啊，留出来。 set aside time 它其实不是一个先后的逻辑关系，或者表示未来，是其实在我看来是同步的。第一，留出时间；第二，留出空间。 嗯，好， 嗯，对，你写歌词啊，真的是想得很周到。对， 先去考虑哈、clear。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clear, 注意这个连读。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嗯，没错。 Of my mind. 对，所以这就是意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有机会啊，意味着还有机会。所以我们唱的时候的话呢，要感受关键词在里的作用。Set aside time, clear.Space, corners, mind、这些关键词要注意。那么他也是唱的时候呢要有停顿。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停，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那么这块的停顿最明显的是在 time 的后面、它有一个停顿，特别明显的停顿。 啊。 To clear a little space.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它那个 little space 它是一个调、yeah.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right, 那么这里面呢节奏上呢 A set time 这中间地势去爆破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A set time 就像 Nice to meet you 你这么说没有问题那人不这么说了 Nice to meet you Meet you、A set time 是一个道理失去爆破的处理啊。 哎，反正他这儿他有间断是吧、 对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Clear a 连读 A little Clear a little Spaces Space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注意连读 Space inCorners of 两处连读 Space in 连起来读成 Space in Corners of Corners of My mind、 哎、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Wow, did good job、okay. 是吧、 好我们走一下第一段内容、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哎，对，这就是男生了怎么唱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能唱到副歌的四句都不错了 试一试哈、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chorus 部分了哈合唱了就啊、接下来就是合唱部分了、就是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点题主题词 We back into love 我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想重新找到爱 All I wanna do 变成 wanna do is to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挺好 I can't make it throughMake it through 的意思就是支撑熬过去 I can't make it through 生活口语里也可以这么用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没有爱的话没法支撑熬过去 是 吧 是 好来听听这句了这是这一句 我觉得这个挺好这是高潮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别看这女的纠结别看这个男的呢有点小的这个等待和消沉但是最终他们一起唱这首歌 All I wanna do is to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这句话是告诉你一个你即将期待的结果 就是共同的心愿 对我们看关键词、find wayBack into 啊，好 love 啊，这么几个词是关键词。当中呢，我们唱的时候 ，all I 注意连读 all I 连读 all I find a back into 注意这几个连读。Find a way 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唱的过程中，到了高潮部分的时候，俩人一起唱。这时候呢你的一个情感呢稍微要向上再抬一个层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人们希望的前面两种情形怎么样能合并到一块解决问题就像一正一负一的感觉一个正一个负啪一合最后就是这种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这就是我们要的对吧、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好第二句还没来及说哈 没来及说我们来听一下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这两句比前面要简单一些 感觉简单是吧 对 好的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back into love. 那么我们can't make it through, 啊那么这个 through 关键词啊 ,can't 关键词without a way, without way, 啊 back, 都是关键词 love， 关键词啊，关键词连起来，把其他词都删掉，连起来可以独立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叫关键词啊。 嗯， 关键词通常在唱歌啊、说话的时候，都是剧中语速最慢的词、音调最高的词、发音最夸张的词。 嗯，但这句话、这两句话还比较好唱哈，因为它重音都在 way back into love，way back into love。 对 ，can't 失去爆破 ，make it through 连读啊 ，make it through。 嗯 ，without。连失去爆破 ，without a way， without a 连读 ，without a， make it without a back into， 这是三处明显的连读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back into love， 哈。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真棒！ 好，再往下了啊，再往下了，继续说。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我仰望天空的时候，星星也不再闪耀了。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我一直不断的寻找啊，怎么就看不到一些指引的信号呢？嗯，这两句啊，我们来听听看。好， 哎呀，这个 watching 很明显关键词 ，star refuse shine 这都是关键词啊。然后呢，节奏就是 but。T 失去爆破，它没有什么别的难度啊。那么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s 啊。这里面的关键词是 searching 啊，还有 just 被中毒了，这是一个小高潮啊。还有是 signs 啊。I know it's out there.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这个还可以了，没什么太关键的词 out there 就可以了。 嗯， 对我们这句话这两句话在实际唱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握从哪儿开始的，我们还可以从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mm-hmm.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啊，这块呢 ？Just don't see the sign。 这块老师也没找着那个点儿啊，老师再试一遍啊。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过来了，对，所以他这块的话呢，是其实又进入了新的一部分啊。副歌过去之后， 对，他进入新的部分了。 嗯、新的部分 啊、 嗯， 其实副歌也就到刚才那个 Back in Love、就好。 我们走几遍就顺了啊。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来一遍。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对。 好，那是下一句哈。 对，是的。 他这句的音调呢是跟前一句不一样的、前一句是 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嗯、 对还这样的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对我们可以连起来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I know that it's out there. 啊，就是下半段又开始了。 嗯，最后两句话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就在那里。 嗯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嗯、 在某一处啊，总是能够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的。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对， 哎、 是。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For my soul somewhere、啊、我就知道但是我有信心虽然我没有看见星空照耀我没有看到指引 signs 但是 I know it's out there 我有这个直觉我知道、 他 还这么唱的 他在寻找的对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It's gotta be...对吧？从那儿开始。 对，先把这句话唱会。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嗯，我就是唱到这儿被卡住的。 somewhere. 对，吃饭的时候。 So somew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嗯，对，我们希望听众唱的比我们好啊，就我们俩这石头就算是合格了，对吧？大家要把一些小的地方攻克下来，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多去听，因为真正听清听明白的时候，你才能控制住它。但是你另外你那嘴也得跟得上。对吧？ 哎，再把最后两句梳理一下啊。I know that is out.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对。 It'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他才能接上下面。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hare some light. 他能接上下面 是吧？所以最后这两句是 I know that i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Okay, that's great.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就是得要这个信心。哎呦，这个信心。 就是说你迷失了自己之后要给你的灵魂找一个地儿。而那个人正好给你 clear a little space， 机会来了，然后等七夕一来的时候，他的 space 也 clear 出来了，然后你可以把你的 soul 放在那里。嗯，这歌到这儿为止呢，其实告诉你是有结果的啊。 好了，我们再把前面的来听听看吧，好不好？啊，今天这首歌曲呢。借着这首歌曲哈，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终成眷属，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是要谈恋爱，是吧？我们可以在这个节日当中享受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 或者 way back into love， 对于那些个这个老夫老妻啊，重新寻找一些爱的感觉。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的 K 歌带你飞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希望大家在七夕节的这个良辰美景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爱意，甜甜蜜蜜， 甜甜蜜蜜， Happy Valentine's Day。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好好的学上这首歌曲，希望以后能够听到各位同学精彩的歌声。 Happy Chinese Valentine's Day。